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62章，大家各位呢，本来仲因为萧静嘅事情呢，就显得嘅气氛有啲沉默嘅，但係呢陣时忽然之间飘咗个咁嘅灯笼入嚟，瞬间吓到头皮都发晒麻。嗰、那个灯笼仲咁啱咁巧喺我头上边，我擘大个嘴，一句话都讲唔出。紧接住听到嘅就係转吉嘅惊叫声。哇，呢啲乜鬼嘢嚟㗎？我顶！相比起比较严肃端正嘅砖碎嚟讲，转吉啲市井气就稍为浓啲，冇啲咩土豪嘅气质。闹完一句顶之后呢，佢就挣扎咗下，忽然间佢就讲：咦，我好似可以喐得喇喎。果然我见佢啲手脚慢慢咁喐起上嚟，只不过呢係而家啲力气就未恢复得几多，慢手慢脚嘅动作迟缓。我头壳顶上边咁吊住一个咁嘅嘢，仲点敢趴喺个地下嗰度啊？见到专吉就恢复咗知觉，亦都试一试喐一身体。咦，果然喎，恢复咗啲知觉喇喎，可以能够爬。不过呢仲係企唔起身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嗰、那个人面灯笼喺个空中嗰度嘟嘟嘟咁转咗个圈。生住人面嘅嗰一面突然之间向我飞过嚟，一张蜡黄蜡黄嘅面一下子就向我贴埋嚟。就喺呢个瞬间，我下意识咁一眯埋的眼，大叫一声。肉手就去挡，但是这样一挥手的话就挥了个空。再擘大眼一看，嗯，还哪里有什么人皮灯笼呢？这个灯笼去到哪里呢？我一时真的有点懵，警惕地向周围地望，但是见到周围的人都是这样望着我。豆腐一只手更加震腾腾地指着我说：鬼啊！他讲完就想逃走了。不过由于嗰啲力气就未完全恢复，只系咁躝咗几步冇晒力，入尾呢就向后咁缩啊避开我。我心里边就觉得有啲迷惑啦，鬼鬼喺边度呢？嗰、那个人皮灯笼又去咗边度呢？我四周围张望咗下，见到大家嗰啲面色都神情各异，但系唯有一个反应嘅就系、是、都想远离我，连顾文敏都吓到系咁向后退。我心里边啊打咗个突，谂起嗰个人皮灯笼向我扑过嚟嘅嗰一幕，不由得暗暗咁心惊。我即刻耷低个头审视下自己，睇到自己嘅身体又冇咩唔同啊，不由得我尖声咁讲：喂，到底咩回事啊？一听到我出声，顾文敏啊稍微镇静咗下。一向清亮柔和嘅声音，而家就有啲干哑。佢又讲：你系陈元咩？呢句话问得莫名其妙，我心里边啊真系觉得唔妥啦。我话讲：我梗系陈元啦！你哋做紧咩回事啊？到底点啊？我不过咧就眯咗下眼啫嘛，点解一擘大眼就变成咁嘅？而家呢个时候，听到豆腐啊讲：我唔信你，讲暗号，你银行密码系几多啊？我讲，我傻嘅先会话你知嘅啫。豆腐岌咗下头讲：嗯，系啊，佢真系陈远啊。顾文敏听咗之后神色嘅一变，忽然之间佢摸下自己嘅衫袋，就揞出咗一块镜出嚟，跟住佢递俾我。佢声音啊好紧张咁讲：你自己照下啦。我心里边啊闪过一丝嘅不安，接过个镜一照，总算就知道佢哋点解会咁样嘅反应啦。喺镜里面是一块陌生的面，蜡黄蜡黄色。我想起了那个人面灯笼扑过来的场景，瞬间就觉得背脊发晒凉，面上边的毛管都全部冻晒起身，脑里面闪过一个的念头，唔通那个灯笼上边的人皮走咗嚟我块面嗰度？我即刻伸手在面度摸，只觉得摸到手的是冰凉的感觉，耳边嘅位置仲可以感觉到有一啲啲嘅罅隙添。呢一张人皮果然就黐咗喺我嘅面上边，我心里边暗自喺度急啦，即刻就想伸手啊顺住嗰条罅隙啊，准备将佢撕落嚟喎。点知道呢件嘢就好似真系生咗喺块面咁，点搣都搣唔喐。 即使我而家系大胆，但系碰上咗呢啲事，亦都觉得头皮发麻。几下之后我搣唔喐，我急到系咁喺度跳。你一跳先发觉，诶，自己身体嘅活动能力唔知几时咧已经恢复咗唔少咯噃，唔使再爬啦，已经可以企起身啦。其余啲人而家先发现系有咗好转，即刻亦都围拢过嚟。豆腐就围住我块面啊，系咁摸，伸手咧就想试下撕落嚟，但系佢系啧一声讲：哎呀，唔得啊！好似真系同你块面生咗一齐咁啊！姑大美女，玩完啦，玩完啦，几鬼靓仔啊！块面而家变成咁嘅 样，你仲锡唔锡得落去呢？吓，只死仔真系将我激到震啊！我一脚伸过去，但系连闹佢嘅力都冇。一谂到另一张人皮就系覆盖喺我嘅面上边，嗰一种呕心同埋毛骨悚然嘅感觉就唔好提啦。呢阵时我就好似只马骝咁，比起头先嗰个恐怖嘅人皮灯笼，而家大家对于我面上嘅呢张咁嘅新皮啊，显得更加好奇。顾文敏就忧心重重咁，亦都伸过手过嚟摸我块面。如果喺平时咧，呢个景象就好自然嘅。但系偏偏喺呢个时候，面上边又冚住一张皮，亦感觉唔到触感。顾文敏摸咗摸，焦急咁拧转个头问阿尊瑞，佢讲：阿尊先生，你见多识广，唔知道呢个系咩嘢嚟嘅呢？尊瑞啊，皱一皱眉头，拧一拧头讲：唔清楚。跟住佢又睇咗睇房屋里边慢慢暗淡落去嘅火苗。仲有嗰啲想试探住向外躝嘅蛇仔，佢又讲呢个事我哋一阵间先諗办法去解决，而家先离开呢度，嗰条大蛇驚住好快就会返嚟㗎呗。一諗到嗰条喷毒烟嘅蛇，我哋亦都唔敢多留，只能够暂且唔去你面上呢一块咁嘅人皮啦，即刻我哋就孭起装备包系咁向外走。出咗木门，门外边仍然都系嗰啲长到乱糟糟嘅草木，黑蒙蒙嘅一片，笼罩喺浓雾当中，空气又冰冷同埋湿润，一切都显得朦朦胧胧嘅。草地上边留下咗一串被压过嘅痕迹，呢、这个显然就系嗰条大蛇追住阿萧正而去嘅痕迹啦。虽然话豆腐平常呢把口就口沫遮拦，但系去到呢个关键时候，佢又反而最容易心软嘅。佢又迟咗一下讲：，我哋真系唔理阿萧静啊！毕竟人哋都系个姑娘家，我哋咁样样做系咪真系太过咧？吓，尊瑞啊，不冷不热咁讲：呢、这个唔系怜香惜玉嘅地方，所以我落斗从来都唔带女人嘅。豆腐听咗就唔系好 happy 啊！佢讲。虽然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麻甩佬，但是呢都是要为我们的女同胞讲句公道话的。你个这样样的真是赤裸裸的歧视。尊瑞看了他一眼讲：是，就是歧视，你咬我食啊。豆腐咁一听真是被他窒住了，擘大个口都讲不出嘢。我即刻打断两个人，心里面已经做了决定了。我讲先返去之前嗰个偏殿啦，喺嗰个偏殿嗰度肯定呢係有大蛇忌讳嘅嘢嘅。先到安全嘅地方，我哋再谋划对策。事到如今，我哋亦都只有一条退路。就係喺呢个时候，我忽然之间觉得面上嘅肌肉一紧，好似俾一双手喺度强力咁喺度搓捻咁，面部啲肌肉已经唔受控制起上嚟。离我最近嘅豆腐即刻向后一褪，佢就匿到去中宫嘅后边，及住我讲：老陈，你咩表情啊？点解好似要食人咁嘅？其他嘅人都俾我嘅表情咁一变，好似睇到怪物咁。我心知道又有啲唔妥，我即刻就揞出顾文敏之前俾我嘅嗰块镜嚟照咗一下，一睇之下，我自己都吓到倒抽一口凉气啊！因为喺个镜入边，我块面唔系，确切嚟讲系应该嗰张蜡黄蜡黄嘅陌生嘅面，竟然露出咗一个诡异嘅笑容，裂开个嘴啊，系咁喺度怪笑。 我自认自己一向都好注重形象嘅，绝对唔会将把口呢就医到咁样嘅程度。除咗好似豆腐啲咁嘅傻闹闹嘅蒸生瓜之外，我自己都未见过有边个可以笑成咁样嘅。呢一个笑容配住呢一张面，有种特别诡异渗人嘅感觉，吓到我自己都唔敢睇。呢块面究竟系咩回事啊？佢居然能够控制我嘅表情，佢想做乜呢？而家我嘅心脏就乒乒嘭嘭咁系咁跳，突然之间我有一个諗头啊！我心諗唔通佢喺度笑我头先所讲嘅话。冚家拎你，我一諗到咁样样我又嬲，但係又唔知点算。呢阵时佢又除咗控制我表情之外，有冇其他嘅症状？咁为咗避免再生意外，我同大家讲，我而家呢就控制唔到自己块面，所以你哋唔好理我咩表情。快啲，我哋即刻返去偏殿，我有一种唔係好好嘅预感。大家遇到呢啲咁样嘅离奇变故，亦都唔想再喺呢啲个草丛里面多留啦，当即就打住手电筒，按照住泥石嘅路就狂奔而去。冇几耐，我哋就捐出咗呢个草木丛，返到咗嗰一条黑暗嘅走廊里面。嗰、那个偏殿嘅大门就仲系好似我哋离开嗰阵时咁大开住。直到嚟到呢度，我哋先松咗口气，乜嘢都唔讲啊，就捐入咗个大殿入边，一个啰柚就坐喺地上边啊，系咁扯气。冇几耐，专吉就望住我块面，佢又讲：咦，你个面好似恢复翻正常咯噃？豆腐亦都抬头一睇，佢讲：嘿，真系喎，面上边块皮冇咗咯喎，啊，仲系呢一张面啊，靓仔啲，虽然咧比我差少少。听完之后攞块镜一照，果然面上边嗰块人皮已经唔知消失咗去边度啦。呢、这个又系咩回事呢？我就望住呢个黑蒙蒙嘅大殿，谂到之前嘅情况，心谂唔通呢个大殿里边有啲乜嘢嘢？唔单止佢系大蛇嘅黑星，就算系连嗰一块人皮嘅灯笼，亦都系俾佢黑住。所以我一入呢个大殿，那个人皮就消失咗啦。唔怪得知当初嗰个人会被困死喺呢度啦。如果我哋离开大殿，咁嗰条大蛇同埋个人皮灯笼可能就会自动搵上嚟㗎嘛。其余啲人显然亦都諗到呢一点啦。一时之间大家就面面相觑，讲唔出嘢。直正就係喺我哋中间蔓延。而家点办呢？冲过去，我哋能够对付到嗰条大蛇咩？我哋能够对付到嗰个人皮灯笼咩？或者我哋就系咁困喺呢度，咁我哋岂不是就好似嗰个殿入边个枯骨咁样？当初有人喺呢个门上边刻咗一个交叉咁嘅记号，呢、这个讲明阿爷佢哋一班人曾经呢亦都冒险离开咗大殿。但好显然佢哋最终都冇能够离开呢一个牙山宝殿。咁佢哋话唔埋可能真係俾嗰条大蛇或者俾个人皮灯笼所害死咗啦。大家而家显然都諗得到嘅差唔多，面色亦都越嚟越难睇。就係喺我哋眉头紧皱嘅关头，突然之间门外边就一阵阴风吹咗过嚟。走廊对面嗰啲草木嘅时丝簌簌咁喺度摇晃住，喺昏暗嘅灯光当中，隐隐约约可以睇到喺呢啲草木之间有一个黑色嘅嘢反住幽光。呢一个嘢唔系嗰条毒蛇咁，又系乜啊？佢唔知道几时啊追咗过嚟，匿喺个草木间。呢一次佢又冇贸贸然咁冲入嚟喎。显然喺度畏惧紧啲乜嘢，豆腐就叹咗口气讲：，唉，大蛇翻嚟啦，不过就冇见到萧静啊，睇嚟佢八成就已经，唉，虽然咧我啊真系唔系好 like 佢，但系而家谂起上嚟都觉得有啲心翳翳咁啊。